停下不会倒，允许停住，停下也没有关系。你可以先不用往前赶，不用因为慢下来就觉得自己落后了，让身体停在它需要休息的位置上。今晚不用再催自己快一点，不用再想着是不是还不够努力，还不够有进度，先把那一份一直逼自己往前的力道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休息，停一下，身体才有空间慢慢补回来。